走到哪里，九六九就到哪里。北京 FM 九六九电台，随时随地听经典。 去

夕阳飘洒金黄了我的忐忑，在眼前你就像溪流，像的火焰，像星辰，像一个谜。我是如此的爱着你，几乎已经彻底忘却这个世界。你充满了我的全部思绪，生死落难相伴，是完全的淹没，爱已将我深埋地心。我干了什么留住你，给你穷极的街巷破碎的星星，给你绝望彩虹，还是永恒凝望孤星生痛的叹息。我是这样的爱着你，几乎已经彻底抛弃中，不过是场善意的烛骨铭心。你可曾记得我的故居，我们早已在起点各奔东西。我会怎样的爱着你，直到这段倔强生命最终惊醒。你充满了我的全部思绪，生死落难

随风，都随风，都随风，心随你痛。明天潮起潮落，都是我，都是我，都是我。 这里是 FM 九六九，经典生生不息，此刻为你相伴。 谁在何夜那天，爱 的楼区，这里的街道，这是否是你的想象？他是否会带你驶入梦乡？你听到了吗，朋友？大地的情愫，河流的低语，它是否是你的叹息？它是否会将你轻轻唤醒？如果你正在救赎的路上，不要迷惘，也不要回望。有些事我们无法改变啊，在一个变幻的年代。 北京 FM 九六九电台，随时随地听经典。